什么东西？ 对，刚才他问的问题，不是好多人现在身体上都有那个说法，就是感冒到底要不要吃的问题。 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伤寒论》这本书的那个真正对人类的价值定义的问题。因为像我刚刚说，对不对？练内功这件事情，到底对人有什么价值的问题？就是人类需要的，难道真的是内功吗？就是这样的问题。当然，我们道家还是支持你把督脉打通。但是我觉得有更重要的、更背后的事情。各位同学，我现在心里头想，糟糕了。下课的时候，又有同学跟我讲了那么几句话，然后我发现这课程又多了8个子题。我现在已经是完全的回不去了的状态了，因为同学讲的每一件事我都觉得好有感觉，这事一定要讲啊！糟糕的，这课没，就是因为我一个上午还要努力回题，对不对？讲到五脏的阴阳虚实深刻，还要讲到伤寒论的这个框架。可是刚刚同学有一句话就点到，就是所谓伤寒论价值论的问题，就是说伤寒论这本书到底存在地球上是为了什么的问题，这是一个很核心的主题，值得大书而特书。然后刚刚同学又提到一个问题，我觉得不是这个问题，同学是分享，说是内家拳有一句话，就是要化脑子，就是要把那个格式化的九宫啊把它解决了。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又是关系到我们黄庭经的这个学派里面的一个终极追求，就是你的头脑已经格式化了，对不对？那这个格式化的头脑你能不能溶解掉？我说这个东西在神话学的符码里面太重要了，因为呢像日本神话故事里面有一个苏萨诺，就是日本武尊啊，杀掉一个亚马塔诺欧罗奇，一个八头大蛇。那希腊神话里面也有英雄要杀九头龙，对不对？那这个符码学你再回头去看啊，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练内功到最后的那个要出阳神之前的关头，是这个肛门里头的那个魄力，是不是要像瑜伽术所看到的一样，它的符码是一条红色的蛇钻到你的头脑里面的1000个花瓣的莲花里面去。那1000个花瓣的莲花，我觉得很可能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松果体了，就是像一颗松果一样的东西，也就是中国人说泥丸夫人。那中国人内功学，对不对？像黄庭经的指向就是说，重要的应该不是那9个格子，而是你能够化解到那9个格子的自我，而到中间的那个女性意识的那个泥丸夫人，也就是涅槃夫人觉醒出来，就是这所有的那个追求都有砍掉一个龙的问题。那问题那个砍掉那个几头蛇，九头龙还是九头蛇，对不对？那你想想看，为什么在圣经里面是一条蛇让人有了是非心？那一条蛇在世界的象征物里面共通的符码，就是蛇的意思是人的自我的觉醒，就是本来的人是一个活在本能之中的东西，可是当他的那个脑子里面有一些念波，有一些念波开始纠结成一个团团的时候啊，念波在形成一个人的自我的时候啊，他形成的那个内在画面就是好像一个豆芽菜，你知道一个黄豆啊，种在土里，对不对？它不是发一个小豆芽吗？那一坨由自我，就是不识，我们说我执是不识念波嘛，那不识念波这样纠集，然后呢那个我执啊长，长出一个头的时候，就是我执纠结一坨东西，然后呢它变成了，你知道豆芽不是上面有一个豆子嘛，对不对？那一坨东西就是我刚刚说的是非之果，就是我执行在那里一坨自我了。 那豆芽不是那个那两瓣豆子会打开，然后冒出两片小叶子，对不对？那个就是那个蛇张开嘴巴，伸出一个舌头，就是自我的形成这件事情，在神话符码里面是自然而然会变成那条蛇的。然后那个蛇呢，又开始变妖怪了，就是不变成妖怪的蛇，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赤蛇归身，就是那个蛇它能够了解它的本质是人的大肠底下的那个还虚之力，就是它那个人的自我从本能里面所诞生的那个自我，它真正的生命的呼唤是要回归形而上的世界。我们三花聚顶的最后一朵花不是还虚河道嘛，对不对？要回归形而上的世界，跟大宇宙的整个律动合而为一，就是那是那条蛇真正的生命的使命。可是如果那条蛇它忘记了自己的本质，就它忘记自己是真正的自己是那个涅槃夫人，而以为自己是那个九宫格的时候，那个蛇就会长成一条孽龙，就是变种的妖怪龙。那这句话我们中国人不是说龙这个东西，中国人的象征符啊，本来就是翱翔于异次元世界的高高在上的生物，对不对？可是这个龙的基因劣化了，乱跟别的东西交配了，就会生出九种不同的儿子，对不对？就是这些符码都是相通的，好，那所以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了解到自己生命的本质是什么？像这件事情我觉得刚刚的内功学的讨论啊，就是因为我今天我现在已经脑海里面插出太多的子题了，所以我不知道怎么样抓回这些线了啊。就是这些事情其实都是很就是非常关系到一个人的那个所谓内功学的成败，或者是他的内功学的基调的问题。就如果你知道最后要醒过来的是涅槃夫人的话，或者说你如果要问啊，你要问我一个人要怎么长出内力，我一定要说的是长内力的方法。如果我们回到就是老庄时代之前的原始道家的基本要求的话，长内力的方法一定不最有效的方法一定不会是你打坐跟站桩。打坐跟站桩等等的花招是你有了内力以后你用来调节那个内力运行的管道用的。长内力的方法是你饿了就吃，只吃你喜欢吃的，看讨厌的都碰都不要碰，累了不管工作有多忙倒头就睡下去，这才是长内力的方法。气是听出来的，这样听得懂吗？就是你身体里面传达给你的灵魂的呼唤，你就是硬的也收得到，这个才是长内力的方法。所以有多少道门禅门中人，你问他什么叫练功，他就会告诉你困了就睡，饿了就吃，对不对？就是你能够跟潜在意识的讯息，尤其人的身体是潜在意识讯息的接收器。如果我要讲回原始宗教的那些点的话，还有就是有欲望的就要抓个人上床，而且要抓一个后位很好的人，对不对？就是这个人我遇到他就会虚，就不要见，对不对？因为你见了他你内力就折损了，你跟你内在运行的天经脱节了，是不是？就是非常非常尊重身体感，做到习惯，这个时候才能得到一个内功学最要紧的东西，叫做放松。你不要忘记太极拳有多难练，太极拳如何之难练。我从前在那个许哥哥那边讲一个笑话，我说当年杨成甫教郑曼青太极拳， 然后呢，郑曼青先生说，我那个时候啊，练成发劲以前，觉得我的老师啊，恐怕是老年痴呆了，因为从早到晚只会说一个字。然后等到我练成发劲以后啊，才发现原来我们太极拳真传真的只有一个字，就是松，松。那杨振虎从早到晚就是追着郑曼青这样子，手指头戳着他呀，你不够松，还不松，就是要松，要更松，逼死他了，逼到他晚上睡觉发梦，做噩梦，梦到有一个洋娃娃，好像一个那个洋娃娃啊，那个西洋洋娃娃不是他的那个手啊，是。有一个线给它缝在身上的，然后他看到那洋娃娃那个手那样的挂那儿，就做了这样一个噩梦，还蛮阴森的啊，那洋娃娃手这样挂那儿，然后后来会醒来以后才忽然发现，啊，原来这样叫做松啊，然后后来才练成发劲，才发现咱们太极拳原来真传还真只有一个字松，所以这个松字啊，不得不容小看的，也就是我们在那个。人的这个是非之果的头脑啊，形成的那个整个练功法，所谓的三花聚顶法的问题，就是他的那个追求是对的，问题是从头到尾都没有学会松的话，就没办法。你想想看，什么叫做不松？就是我的身体给我的讯息啊，是我这一个礼拜就什么青菜水果都不吃。就是吃肥猪肉喝酒，其实这非常很可能是你的潜在意识认为这个身体需要这个东西，就是你练功夫练到一个阶段，你需要靠酒气去调节气血，你需要靠这个大量的胆固醇来帮助你的一些内分泌系统重建。其实，在我的眼中，那些身体的呼唤都是很有科学原则的。可是，如果你今天你的内心呼唤是，啊，连续15天都只吃肥猪肉喝酒，你会敢接受这个身体呼唤吗？但是这实际上是过去那个时代，就是没有营养观念的练功的人会经验到的身体经验。就他身体告诉你说，你不要怕什么没有维他命 C 啊什么的，这东西我们都帮你先该有的量都帮你存下来，你这15天你就只管重建内分泌系统。就是这是有可能的，对不对？就人的身体太聪明了，而这头脑太笨了。那人太笨的头脑完全不能相信身体有这么聪明，所以就会发明一些营养的观点，每天都要吃几种蔬果，营养才平均，对不对？但是你的身体没有这个欲望的时候，你却去用头脑当做一个指令，告诉你说我今天应该吃这个，应该吃那个，你不挑食，这很惨。就是像我身边挑食而身体好的人是太多了，那吃得非常的营养均衡的身体差到爆的人也太多了。就是你能不能松？就像我说，我看我们家丁助教他有一件事，我看了就喜欢。其实有的时候我真的，因为我自己没那么松，有的时候看的也是很气哦。就不管大家做啥。他只要累了，当场就咔睡过去。可是我很嫉妒啊，我做不到，我就是那种我觉得今天要做多少事，没做完绝不能睡的那种人。就我不松啊，我很紧。但是那种完全偏食，他完全不会，就是我认识我的那些可爱的助教啊。就完全不会在意我这个营养有多偏。我妈就是因为你知道，如果以他们妈妈爸爸的营养观的话，他这样吃应该早死了。因为就是好像说，比如说我们的小方助教好了吧，他那个不吃肉，他只吃肉不吃菜那个状态啊，他的维他命 C 摄取量应该可能只到正常人的800%吧。就是他能够摄取到维他命 C，大概就是他吃的牛肉饭上面没挑掉的那一点葱花吧。就是你根本在营养学观点来讲，这个人不能活的。那我跟你讲，可是他本人不知道啊，他今年也快30了吧，对不对？ 那你说人多需要营养，就像我们台湾呐、啊，是营养狂魔之岛啊，什么都要告诉你这个营养要均衡啊，牛奶要吃那个钙要加2倍了，对不对？因为骨质会疏松嘛，对不对？可是我们全地球做的那个普查啊，地球上骨质最不疏松的一个地方是非洲的一个部族。那个部族呢，他们的钙的摄取量是美国人的1/800，就是完全不是这个问题，照样长得高。就是他们，而且有很多的科学考察都说，那些完全偏食的原始部族，他的牙齿是没有需要矫正的，就是每一个人那个土人的那个牙呀都是正的。可是我们现在文明社会，那注重营养，这个也要吃，那个也要吃，这个不得不吃，牙都是歪的，对不对？所以，到底营养是什么东西？对不对？这不是一个很玄之又玄的问题了吗？那又或者说，不是钙的问题吧？我刚刚想到。哦，就是钙的问题。就你说，骨质疏松，难道是真的需要补钙吗？对不对？因为现在治疗什么骨质疏松，那个什么维骨力，对不对？不是都是在补胶质吗？因为你的骨头抓不住钙，是因为里面没有胶质，是不是？我说胶质说的笼统了一点了，就是你硬要说物质成分的话，重点恐怕也是在别的地方吧。因为如果你的身体没有那个流失的现象的话，那即使像那个非洲部族，他们的钙质摄取量只有美国人的1/800，他也完全没有骨质疏松的问题啊。那甚至是那个非洲部族的人，说不定有一个坏习惯还是什么，有他们习性是怎么样，就原地往上跳，因为没事干嘛，没电视看。所以就因为没事闲来了，那噔噔噔，那我没说这是一个健身法啊，你别学啊。我只是说，当一个人受到的这个自己的自我的制约不多的时候，他说不定糊里糊涂会发明一种补骨质的神功呢，对不对？就是你因为像这个原地往上跳。你说没道理嘛？我又想到我们中国人的那个导引之术，不是8段锦还是12段锦？有一个背后7颠100病消，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说不定有点道理，是不是？就是你的脚底板跟地面啊，有那么一些撞击的时候，可能可以激活你身体的一些功能，是不是？所以啊。是啊，因为我不懂啊，所以这所有关于实际操作的部分我都不懂。我是一个关在这个象征符号的笼子里面的废人啊，请你原谅我。就是，但是呢，就是这些，像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的内功学，说到底呀，不过就是求个松字。甚至我再讲白一点，就是。一切内功必须要以这个人的自律神经里面的副交感神经能够提振，当做基本盘。那么副交感神经要能够提振，当然最代表性的东西是房中术，没有错。但是我也不是要在这里鼓励各位同学要开杂交派对。因为重点也不在杂交，更不在滥交，只是人在房中术的世界可以体会到的所谓副交感神经开启到极大值这件事情，才是内功学真正的追求。而副交感神经开启到极大值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所谓的无时间感跟无自我感，就是 无自我感就是你那个结成一坨的那个自我坨坨啊，那些纠结在一起串联的城市会被拆散掉。所以本来你会生气的是，在这个自我坨坨是散掉的情况之下，哎，你居然也不会气了。这个是无自我感。那无时间感呢，就是当两个人的肉体生活好了啊，真的幸福美满到极点的时候，像我们家的两个小孩不是就常常说，哎呀，才亲亲抱抱过几分钟，一看就结果也居然天亮了，对不对？那你想想看，这个无时间感加上无自我感，就是所谓道门在努力追求的真人之心。那么请问，就是房中术在这个副交感神经的提振这个指标是在这个点。那么无时间感加无自我感的完成这件事，如果你不能够先做到的话，你如何能够练气呢？因为我刚刚说的无时间感、无自我感、什么副交感神经提振，用我们中国人练功家的说法就叫做松沉到底，这样听得懂吗？那又或者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再换一个说法，就是在房中术的世界啊，很容易就可以经验到的这个，哎呀，今天我又处在无时间感、无自我感的状态啦，啊，这样的状态。但是这个状态，老实说，这东西不难追求的。就好比说，你在看一个你最喜欢的连续剧的时候，你有可能发现说，哎呀，才觉得看一下，怎么已经过八个钟头了，对不对？这不难的，就是这在人在充满爱的怦然心动的人生里面，这个状态是容易发生的，是不是？所以气听法的要点就是你要去过你怦然心动的人生啊，这个才是接近修道者之心的，不是在那边练呼吸的啊，就是这个才是这个能量的本质。然后那如果你是得到过一次完美的无时间感跟无自我感的经验的话，这个东西在印度文讲啊，它是叫做你曾，这个东西是你经验过一次三托里。三托里是一种什么？日本威士忌是吧？不是，可能写成汉字写作三托里，你们有听过这个专有术语吗？就是三托里的意思啊，就是对一个开悟者所感知到的世界有短暂的瞥见，这个意思。所以就是当你处在无时间感、无自我感的状态的时候，代表你那一段时间你沾到了开悟的人感觉到的这个世界，他没有时间的感觉，也没有自我的感觉。而我不得不说最讽刺的是啊，像这个修佛啊、修禅练气的人啊，一辈子有一次三托利的经验，他就会觉得不得了啊，上天恩典。因为三托利是一个印度到中国这边啊，还有日本那边的这个暂时的悟，领悟的悟啊，暂时的悟的这个三托利呢，是如果以这个整个佛教系统的派系来说的话，或者是禅宗，对不对？你有过一次三托利啊，他为什么会觉得是上天的恩典呢？因为三托利只发生在这一世有可能开悟的人身上，所以你得到过一次三托利，等于是大宇宙告诉你说，你这辈子好好努力，你有可能开悟成道，脱离轮回之苦等等，你懂吗？就是你有那个佛性在这辈子有可能觉醒的。所以这个在佛教系统三托利是一个很不得了的事情。问题就是三托利这个东西，三托利印记，就是上帝给你一个审核章，你初等考试通过了啊，你可以往上面走了。就是这个东西他们觉得很光荣，这个三托利呢，确实在原始宗教，尤其是房中术学派，会觉得简直不值得多说的，这不是天天在发生的事儿吗？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很妙，就是你在那个，所以 我为什么一直说瑜伽术的那个整个修炼，如果得不到房中术的支援，没办法练，对不对？因为要的是那个本质，或者是说，密宗说他们练到最后啊，人体会化成彩虹的那个红化之法，我们中国人说的尸解之法，对不对？那个你尸体会肉身会整个消失不见，对不对？成仙的人呢，出了阳神之后，人家把他身体要埋了，就发现棺材是空了，对不对？这个故事也常常有，尸体分解掉了，对不对？中国人的尸解法跟西藏人的红化法，其实在本质上来讲哦，重要的不是炼化那个尸体了，只是如果你的身体的修为啊，是经过这个，甚至我说经过正确的三花聚顶结构。所谓正确的三花聚顶结构，就是你《黄帝内经》要你追求的所有东西，你也全部都加到里面一起练的话，那你的肉体能呢？就是我就说从前古时候的那个太古真人，他的状态不是就是他本来就在这个世界边缘的那个意识界面嘛？就是我们平常做梦的那个界面才是他的存在。那他来到这里到肉身上面呢，然后再回到退回到形而上的世界，然后再来这个物质的世界摸一摸，再退回形而上的这个世界，像这样这个东西他如果做得很习惯了啊，他如果他退回形而上的世界的时候，他觉得这个肉体啊也不要浪费啊，我顺便也带走好了，就把这个肉体也一起抓了带走，就是留个纪念吧啊，就是好像我这一世来用的是肉身车，虽然不用了，对不对？这但是到底是名牌老爷车嘛，我就放在我另外世界车库里面摆着好玩嘛，对不对？就顺手把这场那这个不用的车也牵回去当古董收着，它肉体就不见了嘛。就是在古时候太古真人，我今天觉得这肉体还蛮可爱的啊，就顺便给它牵走，放在另外一个世界的这个展览柜里，也觉得蛮好的嘛， 攒一排， 哎，攒一排，所以。就是这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现象，那当然我们今天叫神隐了，是不是？就是被拉到另外一个次元去了，但这是很普通的事儿，就是师姐也好，红化也好，都是很在那样的心情，对不对？我今天走的时候顺便拿个纪念品回去，对不对？就上旅馆脱条毛巾，对不对？这是本来就是极之自然的事情，对不对？也不需要计较的事情。更加不是我们今天练功家啊，觉得说要追求一个最高的境界，就你真的能够变成那种人，我今天上旅馆捂条毛巾回家就这样。就是重点是我们的心什么时候可以就是不被我们这世界的观念束缚住，你真的能够觉得我就是上旅馆捂条毛巾，你的尸解红化之法就练成了。所以就是不要以为那是多了不得的境界追求，就是你把它搞了不得了，你就麻烦大了。就是庄子一而再再而三讲，每下月旷，我不是一而再再而三就讲那么一次，我错了，是我读太多次。人越低级的地方越有神，就是你不要以为神在很高的地方。你看哦，我们人类的那个身体的设计实在是很讽刺，其实本来不是讽刺的，是因为现在的人吃了是非之果了，所以就变得很讽刺。就像是这个所谓的佛教系统或者禅的世界，对不对？那么渴望的三脱离印记，结果在那个现在已经被逼到边缘的那种什么原始信仰，就女神信仰的那个民俗，就现在都叫做妓女了，叫做杂交派对了，是不是？就是那样子的人身上，就是三头离印记是三天两头就有的事情，我们现在稀罕的不得了。那这个，或者是我们今天觉得不得了，成仙的最高境界是这个尸解红化。在那个世界里，就另外一个观点来讲，只不过是我今天有点手痒捂条毛巾，对不对？就是然后呢，我要说的是刚刚岔掉了啊，就是性这个东西我们现在人人都觉得是污秽的，是代表你肉体的低级的欲望，对不对？可是一般吃了是非之果的头脑， 认为是肉体的低级的欲望的性这件事情，其实才是那种你知道道门之中，对不对？那个一辈子能盖一次，提醒你说你可以开悟啊，这个好宝宝证明那个三陀利印记，他那个好，那个房中术的好宝宝是一张那个满格子，那个盖章盖满的，对不对？那盖满的是什么？像那个幼稚园啊，幼儿园，对不对？小朋友不是那个乖了的话，老师会给你一朵别朵花，贴个笑脸，对不对？这小孩，这是房东住的人，那个笑脸花都已经不是贴满三五张纸了，就觉得妈没关系，那就扔了吧，对不对？就是这不是很讽刺吗？是不是？还有你看看我们人类的那个还虚合道的那个能量，所谓的魄力，对不对？上帝居然把它放在人的屁眼。一定要放在屁眼，因为魄力是丢掉你不要的东西的力量，所以你要放在对的地方才能让整个身体最好，是不是？所以居然肛门是人类最神圣的地方。所以这些就是庄子说的那一句，越低级的越是好啊，就是你以为邪恶的东西，其实在真正的道家观点里面都不见得是邪恶的。那像我讲的知离其德，对不对？就是你要抛弃你的罪恶感跟羞耻心。那如果我们用今天的是非之国来看的话，抛弃罪恶感跟羞耻心，你真是下流到极点了。但是那才是太古真人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追寻，对不对？就是从分成九个格子的头脑，回到那个中间一个能够从大宇宙直接听到大宇宙的音乐声的那一个松果体的头脑，那样的一个肉体的职能的转换啊。那当然这个东西如果要讲回那个在我心目中啊，可能勉强可以采用的三花聚灵法的话，那我就要说，一开始你一定要意识得到一件事，就是我今天不管用什么方法练气，至少做了这个方法以后，我的身体是副交感神经有体征。当然因为啊，副交感神经体征这件事情效率最高的是房中，就是因为怦然心动的东西抱在怀里是最让人副交感神经提升的。所以呢，你也可以说我今天要练气，所以我来列一张美食清单，我又想吃山楂糕，又想吃羊排，又想着可以可以，这就是练气。你懂吧？什么东西能让你觉得怦然心动的，你就去摸一摸它嘛。那最简单的就是美食清单嘛，对不对？我昨天中午吃到那块羊肉，我觉得哎呀，真是怦然心动啊！我们台湾没有那么好的羊。然后昨天晚饭呢，在对面吃羊杂汤，我觉得哇，这羊杂太好吃了，我们台湾没有那么好的羊，对不对？就是你就看我一口，在北京就是一张嘴就咬着一头羊。所以我们中国人说羊大为美啊，是不是？就是练气，其实是从这种地方练气。那个肉体的锻炼，调匀呼吸什么的，我跟你讲，你一定要记得我这件事，这个事实，就是啊，你练三花聚灵法绝不是错，但是呢，你就会变成一个折腾的牺牲了很多很多时间功夫，然后得到一个乖宝宝章的那个幼稚园儿。那可是如果你过着怦然心动的人生，你就是一个你的那个练功的世界里面，你是那个乖宝宝章啊，已经多到都不想看的人，那你要哪一边？这是效率的问题，对不对？所以因为放松这件事情可以让人得到的能量太大，练的话 不见得，不见得。但是如果你硬要说这个三花聚灵法，那都已经创造出来了嘛，那就不用可惜了啊。那好嘛，那我们就用用看了。那如果你硬的要用的话，我不得不说还是要感谢王重阳的贡献。你知道王重阳吗？就是全真七子的师父，对不对？武侠小说还颇有一个地位的人。因为王重阳在这个不得已而存在的，就是因为我昨天到今天一直在讲一件事，三花聚灵法是因为你没不敢去挑战那个是非之果的头脑，才不得不存在的身体修炼法。那因为他好歹在整个系统里面可以叫你就是不要沉迷于性欲肉欲啊什么，不要，就但你勉强还是可以走这条路走到底了，就是一个是非之果你基本上不能挑战了，所以才变成这样的肉体修炼。那么王重阳他，我觉得他对这个练功世界最重要的贡献，当然你要说那个还有一个重要的人，就是发明太极拳的张三丰了，就他也是完全绕开的，就是能够把这个练出任督二脉这件事情用另外一条方法制造出来。那当然太极拳因为比我厉害人太多，所以不要讲藏拙啊。那但是呢，王重阳他这个做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就是说全真派内功心法，他确认了一件事，就是你可以想象你的气在哪里。如果你要想象的话，你只有一个点是可以用的，就是人中这件事。这是一个很妙的事情哦，就是你想想看，我如果是在呼吸，对不对？如果我呼吸进一出，像有的人不是说练静坐要开第三眼，所以要意守眉心嘛，有没有听过的？有没有人听过说练气呢，因为是要气沉丹田，所以我要想象这个呼吸是升到丹田，有没有听过？有。这些都不是绝对的对错，就是我没有说一定不可以啊，只是呢人中这个地方有一个奇怪的特质，是手别的地方没有的，就是啊，一手人中，不管你手的多执着，就不管你手的多用力，对不对？就算你用执念去搜好了，它都可以开启到副交感神经而让人放松，就是只这一点就非常了不得。那你说人中为什么占尽便宜？的确是占尽便宜，因为它是任督脉的焦点嘛，对不对？那当然，你说刚刚我说什么脊髓没有修好，其实你就算手到丹田有气了，也不一定能过得去了，那就算了，对不对？那这个像是还有一个玉枕骨呢，玉枕骨也超难过的，因为那个也不是很难，夹脊最难过，玉枕骨不会没有那么难，因为就是那个你的气啊，太阳寒水没有满格的话，其实我们那个玉枕骨周遭啊非常容易累积哦，过去那个吹风受寒的那个什么湿气寒气那种，那里是塞住的。那个塞住的那个状态气也是过不去的，但是如果你伤寒论的那个调理法你完全都练透练成了，基本上玉枕骨也会先松开，所以那个也没关系，对不对？难是难在一条夹脊，就是看电脑伤到了，吃西药伤掉了，那个就很难修。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所谓的好色吸毒类。那好色刚刚又一直在讲房中术好，然后又不能好色，怎么回事？那这个可能下堂课如果还没有被这些子题淹没的话，有一个重要的子题是可以讲的，就是中国人说的精神的精是什么东西。那其实是这个课我有一个渴望能够跟大家讲的一个子题，因为精这个东西也是哇，一个精要插出三五味重要的本草，然后还有在黄帝内经里面这个东西的价值顺位的问题，那也是一个我很喜欢的主题，讲一个精字。不过要回来五脏六腑啊，五脏六腑。那这个，但是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中的存在，就是因为人体的阳的能量集中在督脉，对不对？阴的能量集中在任脉。那 那什么叫阳，什么叫阴呢？就是在五脏的系统里面，你想想看，人的肉体就是物质为阴，能量为阳，对不对？那人是怎么样的一个少阳魔王而形成的东西呢？就是一个小孩子在妈妈的肚子里面的时候，他的肉体是从脐带进来的，对不对？就是你脐带提供物质，然后从命门铺出少阳魔王，从命门铺出一个磁场的身体，然后这个磁场的无形的身体从那个肚脐那边这样抓住这个有形的身体，抓呀抓，抓呀抓，然后终于形成一个胎儿，是不是？就是天的阳的能量跟地的阴的物质，用这样的方法交织成一个人体的。那在命门上面产生出来那条路是督脉，在神阙，对不对？就是生命之门，就是你的灵魂从另外一个世界跨越到这个世界的那一道门是命门。然后呢，我们这个肚脐眼呢，是我们这个肉体制造出一个宫殿给你的灵魂来居住的，对不对？所以才叫神阙，是不是？所以这样的一个命代表着命门的督脉，跟代表着神阙的任脉，那他们的交汇点呢？就是我们要什么白眉老子，什么白眉老子什么头垂地，什么眉垂地是吧？闭眼胡僧，眉垂地，白头老子眉垂地，闭眼胡僧手托天，这个地方，就是当他有这个焦点的时候，其实我们道家因为阴阳交汇这件事情是我们道家非常非常在意的啊，就是你可以说，整个庄子基本功的齐物论，就是要教人化解掉相对的意见，这样听得懂吗？是非就是这是对的，那是错的，对不对？可是你必须要练道家，你就要学会在自己的内在溶解掉这个是对的，那个是错的的观念。那一旦溶解了的话，这个生命能就会回归成一个更高级的生命能。所以溶解对立的东西本身就叫做练气，而溶解对立的东西本身就叫做放松。那么溶解对立的东西这件事情，以肉体，就是我们这个肉体当做一个象征符码的话，代表阴的任脉跟代表阳的督脉，那个节点刚好是一个可以彼此溶解的点，所以这个象征符码的指向上面，这里练得出气，而别的地方没有这个象征符码的正确性。那你说丹田，我说丹田是这样子，那个三阳海水之气满格的时候，小肠那一块本来就会形成能量带，那个是伤寒论系统就知道的事情，那命门跟小肠会出来。就是，但是你不在意这个丹田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实际上，对不对？只要到最后你肛门里面的魄力能够往上跑就好，这中间怎么练也不是这么绝对的，就是这样这样的一个。那么，因为任督脉的交接点，这个阴阳冲击调和。这个冲击调和相反的东西而得以调和，我昨天有讲，这就是中国人说的美的定义，对不对？那我现在是在写繁体字哦，就是繁体字有这样一个字，那我们要练出来的气，道家要的是冲和之气，重要的是这个两点水的冲。就是相反的东西，对立的东西相撞在一起，而变成了一个融合掉的东西，而冲击相反对立的元素融合在一起，而得到舒服调和这个东西。而这个冲和，你换一个讲法的话，中国人叫做冲虚，有听过吧？武当山冲虚道长，大家没有电视有演的就听过，电视没演的都没听过。那这个就是相反之物 调和了之后会形成虚这个东西，而虚这个字在这个佛经里头就叫做空。那在道家的世界里面呢，庄子讲什么？虚是生白，他说空房间就亮了。也就是说，你的那些纠结的信念坨坨，真的能够正反相消，到达虚，到达和的状态的时候，你自然就会得到生命能。那这个白就是光芒嘛，对不对？就是庄子认为的开悟，就是你，我们佛家讲开悟，讲说进入这个潜在意识彼岸的智慧啊，般若波罗蜜多嘛啊，进入彼岸的智慧。那道家讲开悟就讲虚室生白，就打扫到完全空的房间就是它最亮的状态，里面是充满了生命能的。而这个庄子在这句话左前后左右也写另一句话，叫做唯道即虚。就是虚这个东西啊，正反冲击调和而空掉的那个生命能。因为生命能啊，低级的才会形成一个好像城市的东西左右我们的是非善恶观念，高级的这就是纯粹的光，纯粹的能量的这样一个象征画面。那么那而这个话语里面啊，其实我就觉得像我昨天说啊，天地人为三才的观念，如果你回到庄子的这个逻辑里面去看的话，你就会很明白的知道，就是庄子的齐物论教人怎么样化解是非辩论之心，对不对？让你里面的那些对立冲突的那些观点都能够溶解掉，变成纯粹的光。那我们人类啊，来到这个地球上一定会得到很多不一样的观念，对不对？而形成我们的自我。可是如果我们能够做到道家说的生命的使命的话，我们能够溶解掉这些对立的观念的话，就等于把这个宇宙之间啊，已经变成了我执的这种变执的念波，透过这样子的冲虚之法而还原成高级的光。所以就是人类有一点像是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上帝派你来清理这个地方的气场的一种东西。就是人类的使命在道家的逻辑里面，其实到最后的结论是来清理这个世界上的念波所构成的气场的。而如果人类的本质是这个样子的话，那这个阴阳交汇点的这个人中啊，它的本质也必然是连接着我刚刚一讲在讲的那个放松这个东西。就是你手别的什么地方或者怎么调呼吸，你的那个自律神经都是不一定能放松的。那可是呢，就是专心守人宗啊，你可能会得到的好处我随便说几个。一个是因为没有叫你要调呼吸嘛，但是你守了人中之后，可能你呼吸就会越来越慢越来越慢越来越慢，这是很常有的。或者是你调守人中，就是专心感觉这个人中，你也会觉得你的口水啊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甚至口水是有一点甜味的。那当然你说我喜欢吃麦当劳，我去点大麦克，我口水也是越来越多有甜味的，那行行行那就很好你能够找到大麦克你就别守人中了，可以。就是然后呢，另外就是守人中，对不对？你不管怎么用力去感觉这地方存在，感觉你那个呼吸粗入啊，你的身体都会越来越松。就是你如果守人中，然后你觉得哎，一直以来紧绷的肩膀咔开了。其实能够有这几个好处，你手对这个地方的话其实就很好了，对不对？那至于说督脉的话能不能打通，那个是很久久要的事情。如果你待会我们讲了伤寒论的脊之穴，你发现说大有生之年无望了，对，那没关系啊，我陪你一起无望，对不对？ 可是这都不要紧，是不是？都可以接受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概的想法里面，我就会觉得千万不要搞错这个事情的本质啊、哦！千万不要搞错这个事情的本质。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要我随便幻想一些练身体练的很勤奋的人啊、哦，就是说他在那个勤奋里面，他不是因为练身体怦然心动，而他好像要鞭策自己的那种感觉啊、哦，那就是。就你如果真的觉得练身体对你来讲比吃美食比玩比看甄嬛传都舒服快乐，那你练吧。但像我的话就宁愿看甄嬛传，对不对？我觉得就是很可爱啊，里面那些后宫的嫔妃，对不对？就是我特爱看那个安常在，是点名叫陶欣然，是不是？就是那个，就他日常生活是如此大辣辣的一个傻大妹一样的人，但是演那个人演的那样阴险的，我觉得哇，好玩哦，之类的，都好。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好像你的那个内在呼唤就是要去练内功的，好吧，那我就说一说内功是这样子的一回事。但是如果内在呼唤不是练内功，那你也别搅事儿。对不对？要有甜甜的比较多的口水去看羊排，对不对？就是这怎么样都可以来的嘛，对吧？不是一定要练内功的。那但是呢，就是说这种，你有些人他就说他真的是不是存心要把自己练错的，而是呢，因为我们内功的这个历代的经典就是这样写，对不对？所以你就是忍不住在那一呼一吸之间，好像想哎怎么样？告诉我，我倒不怕你们聊啊，只是想也想一起聊。有没有跟我讲？哎，就是这个一呼一吸之间，你就会忍不住的哦，把你那个呼吸掐的比较深细长远一点，你懂我意思吧？就是觉得不要太快，不要太快，就是忍不住掐了一下。但掐了一下，你自律神经就紧张了，是不是？或者是啊，这个人家说百日足迹，我在那边呼吸这么一进一出啊，这个丹田我想着盼着啊，也盼了200日了，它还没有暖暖的感觉，我是不是会觉得有点急，有点呕，对不对？那我就说三阳寒水没有到满额，你200日在1万日也不会出这个迹的，所以本来就是不一定会有的。可是呢，你就会因为你已经知道要有这个结果了，所以你就会忍不住期待了，对不对？那你忍不住期待了之后，你就会发明一些更怪的招了，叫做文火武火的问题，对不对？就是说，把它往下推，是不是？然后终于推到你的丹田有点暖了，甚至后腰都有点暖了，你就觉得哎呀，不枉我一番苦心，终于又暖了。但是问题是，我们道家说的气的一开始就是要冲和之气，就这个气走到哪里，你那所有的那个细胞，甚至里面的每一个基因啊，都是那个螺旋是松开来，然后吸纳大宇宙的那个紫外光的，就是所谓的紫气东来的状态。可是你这一路走过来，你没有放松过，你的那个气不是水之精的三阳寒水之气，那因为水之精的肝三阳寒水之气是经过哪里润养到哪里，而那个所谓的润养，就是你经过到这里的时候，你的每一个细胞里面的基因哦，都得到一个放松、愉悦、舒服的震颤，然后那个基因一放松，就会从大宇宙吸紫气进来，然后整个细胞破损啊，这个基因的缺损什么的就修好了，你懂吧？所以这真的是那个能量过到哪里的时候，你的整个细胞是一颗一颗从一个破碎的病态的细胞变成一个漂亮的美好的细胞的一个状态。所以真的是那个气，好的气走过来是润的，是松的，是在养你的，滋养你的。可是那个你硬的这样子一番苦心练到丹田发热的那个气哦，有的时候那么一运，你是会觉得燥燥的、干干的，甚至有一点烦烦的。那一个人会有躁动感的时候， 《伤寒论》的那个论点啊，这个阳太多了会烦，但是阳太多了也不是很烦。什么时候很烦？阴邪纠缠住你的阳气的时候会烦得不得了，吴淑雨当真是代表。然后呢，燥这个东西是纯阴无阳才会燥，可是呢，现在这年头，因为不了解气的本质是充和，充和的本质是放松，放松的本质是我们的头脑能够消去对立的意见矛盾，不了解这个充和的本质的时候，他那个气就是走到运着运着，这个人就越来越烦躁。那什么叫越来越烦躁？就是练功夫的人变得脾气颇为古怪，就是他家里面的人只要一句话他听了有点不顺耳，他就咚咚咚，内心气的揪那一下，你能够想象那种画面吗？那这时候就早就已经走火了，在他丹田发暖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已经走火了，那更何况后来，那他这个气硬的要运行任督脉的话，首先他脊髓根本就没有可能走通的时候，他怎么可能运行得了任督脉呢？那个气到底是贴着哪个缝在乱钻的？另外他的气不能够唤醒每一个细胞的基因螺旋里面的子气的话，这个气你兜再多圈有什么用呢？就是那个气是废物呀。就像我那个台湾有一些搞灵修的，我说你别对我发那个没有用的佛光就是他一副就是说我是充满光充满爱的，我是在大宇宙天使的代表，我可以放这个爱的光给你。我说我今天感冒一样对不对？我说那个灵修的人那个放出没有用的佛光，就是你要就放佛光可以啊，对不对？我头痛牙痛你赶快放啊，一不好是不是？那同样的那个没有用的佛光，在这个练内功的领域的人太多了，就是你练出了一个什么暖暖的东西，这儿钻那钻的，可是你完全没好，甚至再钻下去啊，你就坏了，完全坏了。因为比如说啊，如果我们那个经络啊，五脏六腑经络的观点来看的话，有的时候你硬的拽过来，那个热热的拽过来转的气是从你的正经十二络里头抽出来的，所以你不小心这样子一拽，哎，胃已经被你拽空了，那没几年胃癌，你懂我意思？就是或者骨髓还有被抽干的人，什么花招都有，本来你的督脉还没有那么坏的，可是你却用这个燥热的纯阴无阳的气去钻你的脊髓，然后那个他的整个脊髓啊被他自己的气，这个乱七八糟的气烧掉了，然后呢整个人脸颊凹陷，太阳穴凸凹进去，然后面黄肌瘦，他的因为他身体里面那个属于骨髓的那个造血功能什么被他自己破坏掉，就是因为他用那个气的本质就是压力练来的，他一走过去骨髓里面那些细胞那个紫气都吐光了，那人反而坏掉了，走到哪烧坏到哪里。就什么叫做什么电路板啊，这个short circuit， 我们台湾人叫短路，你们叫什么？也叫短路，对不对？所以走火这个字真的很好，就是那个电路板啪啦爆个火花就整个坏掉那个画面，真的就是那个样子。所以现在的人啊，练那个功夫，你要说什么什么都是好功，对不对？要站桩啊，有什么、啊、甚至打什么拳的、啊、我觉得因为我不是行家啊，所以我不能多做批评，但是就是在我们这个学医的人的眼中看起来的话，我觉得那个电路板啊啪啦啪啦在那边火花乱冒的那个画面呢不太清楚，所以我也不晓得我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但是就是莫名其妙的在这里，就是在就看到电路板在我眼前晃，就是我也不想侮辱你，好像随便在那边冤枉你啊，因为我其实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呢，就是这是今天的这个第一个大岔题， 而且这个大岔题让我觉得等一下下午的时候一定要做这个重要的大岔题。因为这个字也是要紧的字，因为这个字能够讲清楚的话，好些中药的药性跟好些那个中医里面的那个，就是甚至说哪些人是可以看中医，哪些人是看西医就可以的，都跟这个东西有关系。那这是下午的字题了，这是我现在真的要回题了啊，所以那个我 这次下课再回来，我要真的要回题讲那个昨天同学要我讲的那个五脏阴阳虚实的那个传变的问题。然后另外还有同学昨天是六点多我们分手的时候说还有问题要问我，我说留在今天来问。好，所以我们下一堂课就从这个地方开始。那如果同学的问题又太有诱惑力的话，就又岔题了的话，就不知道。因为我觉得好奇怪，我其实这个刚刚练内功的事情我可以讲得很快的，可是我却偏偏觉得我讲得很慢，就重复的话很多， 讲得很清楚， 就是我觉得为什么要不是啊，我跟你讲，如果是无时间感也就好了，但是问题是我也听着自己在重复讲，我觉得这叫拖时间，不叫无时间感，对，是拖时间而已啊。好，那我们再休息一下再回来好不好？